你躺这样可以吗？会不会不舒服啊？那就好。那我要开始按摩你的耳朵了。怎么样，舒服吗？所以我说了嘛，去按摩难不倒我的。其实啊，我以前又在按摩店上班哦。是啊，胡信也要工作的，因为现代社会跟以前不一样了嘛。以前呢，只要找个有钱人家的公子，想办法让他引我们进门，就能过上安稳的好几十年。但是现在，要找到有钱人家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。就算找到了，也顶多就是当个情妇，不太可能进门享福。所以我们呢，现在要活下去，还是得靠自己工作才行。因为我们身份只能造假啊，没办法在一个地方久待，所以已经换过好多工作了。除了刚刚说的按摩店，我还做过理发店、杂货店、小吃摊之类的工作。现在的话，是在做早餐店了。因为靠法术骗过店主一个人还可以，但是没有办法骗过公司或是大企业，所以只能做这种工作而已。还有啊，毕竟胡鑫的特长就是诱惑男人，所以，也有做过卖春的工作。不过实在不是什么好回忆就是了。我们胡先擅长诱惑男人，但是并不代表我们喜欢这么做哦。在以前那个时代啊，我们可以只依靠男人就生存下去。为了抓住依靠的对象，我们很自然的就选择了这种手段。但是啊，现在一切都变了。这样活了几百年的我们，却不能说变就变。有好多同伴没有办法适应现在的生活，就干脆回山里了。我吗？我还想继续留着，因为我喜欢人类。我们来到人类的社会，一开始是为了修行，达到更高的境界。但是那个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， 而且要花好多好多的时间哦。跟人类相处了这么久，有些同伴会觉得麻木，有些会觉得厌倦，但是有些也会从中发现乐趣，反而淡忘了原本的目的。这样我就是，几百年来，我住过各种地方，遇过好多的人，当然也有对我好的，也有对我不好的。但是，不管是什么人，都属于自己的过去、自己的未来、跟自己的终点。对于我们活上几百年，甚至上千年的我们来说，时间是可以挥霍的东西。但是你们不一样啊，你们人类只有短短的几十年，所以每一分每一秒都比我们珍贵的多。也因为这样，你们往往比我们更执着、更认真。所以，我想学习你们珍惜时间，跟你们一样，好好珍惜自己仅有的几十年。所以，我才会继续留在这里，默默看着你们，陪着你们。好像不知不觉有点说太多了，明明是要让你好好放松的，你也是，不是想睡觉吗？怎么还问我问题啊？好啦，你也静下心来，好好休息吧。 Oh. 抱歉，我弄醒你了吗？我只是想动一下脚而已，脚有点麻。不用担心，我还不会走的哦。你就这么不希望我走吗？原来你还是个撒娇鬼呢。没问题哦，我今晚就在这里陪你，直到你睡着为止。这样可以吗？多说点话比较好吗？这样，不然我来给你说个故事怎么样呢？我跟你说过，我的名字叫凌霄，对吧？其实啊，这是一种花的名字哦。然后，这种花会不会叫做凌霄？其实背后有个很美的故事。从前，从前，在一个山地的村庄里，有一个姓董的财主，他有个女儿，是个懂得吟诗作画、才貌双全的美丽女子，她的名字就叫做凌霄。凌霄已经到了该出嫁的年纪，所以董财主大费周章地四处打听，想为女儿找个门当户对的结婚对象。可是谁知道，凌霄却早已经爱上了家里的长工，一个叫做柳明权的男子。柳明权是个老实又善良的人。凌霄很爱很爱他，常常偷缝衣服给他，或是带好吃的东西给他吃。他们之间许下了诺言，发誓不论生死都要一直在一起。可是好景不长，他们之间的关系终究还是被董财主知道了。董财主非常生气，命令家里的下人毒打柳明权一顿，他把他毒到了荒郊野外。当天夜里，柳明权伤得太重，劝不过这一劫，最后去世了。第二天，村里的人们知道这件事情之后，找到柳明权的遗体，把他埋到了村外的小河旁边。过了几天之后，柳明权的坟上竟然长出了一棵枝叶茂密的柳树，柳枝随风飘摇的样子，就好像是柳明权在诉说自己的悲伤。另一边，凌霄因为违背了家规，被董财主关在家里，没办法出门。他一直思念着柳明权。整天不吃不喝，没有几天就变得消瘦又憔悴。后来，家里的丫鬟偷偷告诉他柳明权去世的事情。凌霄听了之后，就像发了疯一样，硬是冲出家门，跑到了柳明权的坟前，一头撞死在那棵柳树上。凌霄姑娘死去之后， 化成一颗藤木，紧紧缠在了柳树上，就好像是它紧紧依偎在柳明泉身旁一样。不久之后，藤上开满了橘红色的鲜花。村里的人们为了纪念凌霄姑娘，就把这种花叫做凌霄，这个名字就这样流传了下来。哦，这个故事好像不太适合在睡前说呢。你睡着了吗？